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关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述欺骗康熙皇帝的清朝初年收藏大家高士奇的传奇故事。高士奇虽不能说是一流的书法家，但是字儿确实写得漂亮。康熙很喜欢他抄写的文书典籍，这是肯定无疑的。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清初，朝廷和官府下发文件，那不像现在那样可以印刷可以复印，而是靠人工抄写若干份发下去。高士奇入宫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做的主要就是抄抄写写的工作。字儿既写得好，工作又异常勤奋，皇帝自然就喜欢他。另外高士奇还画得一手好画，尤其是他的山水画堪称精品，现在在拍卖市场上那也是热拍的佳品。康熙曾经对侍从就说呀，说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字本经，作诗文得士奇，使之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意，未及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后，以其避朕学问者大也。这些话出自清史稿《高士奇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我刚认识高士奇的时候，看到他一见古文就能知道这篇古文的年代，我感觉很惊讶，并且是高士奇让我知道了做学问的方法。虽然这高士奇没战功，但是我仍然是厚待他，是因为他我才增长了很多学识。年长康熙十岁的高士奇无疑成了康熙跨进学海的引路人。另外，高士奇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经考证勤著述，他的著作呀收录在《四库全书》的就有《左传纪事本末》《春秋地名考略》《三体唐诗补注》等八部，收录在《四库存目》的就有《天禄十余》《塞北小抄》等五部，其他还有《读书笔记》啊，《苑西集》啊，《精进文稿》等等十数种著作。高士奇的这些著作大致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诗文集，二是为康熙活动的记述，三是学术著作，可谓品种丰富，琳琅满目。其中学术著作又分为两类，一为治春秋左传之作，二为治唐诗之作。四库提要对高士奇的学术著作评价较高，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中华书局曾经出过左传纪事本末点教本，可见他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当代史家的认可。另外啊，咱们节目一开始时候说了，高士奇还是一流的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他在刚当大学士的时候还是比较清廉的， 但数年之后呢，哎，也开始纳贿了。因为他喜欢收藏，所以他纳贿的方式就是收受古玩书画，尤其对古人名人的书画精品更为喜爱。因为他知道康熙皇帝特别喜欢书画艺术，所以高士奇所收的艺术品大部分都献给了康熙。但是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嗜好啊，经常耍一些鬼花招。康熙没有过高的鉴别眼力，高士奇故意把自己收藏当中的精品留在了家中，另立秘册，而将伪劣价廉之品进呈给皇帝，其中有许多竟然入了清内府编的石渠宝笈诸录。高士奇的学问虽然说不上有多么高深，但确实比较广博，虽然不能称之为大家，但确实能够称得上杂家。康熙是一个兴趣极为广泛、求知欲特别旺盛的人，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读书，并且学习内容啊是包罗万象，十分广泛，天文地理、经学诗文、历史数学以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他什么都想学，每样也的确都下过一顿功夫。最后虽然说是贪多嚼不烂啊，往往是浅尝辄止，但学习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谈得来的对象，就会感到寂寞，甚至是索然寡味。高士奇不仅上班时间不离康熙半步，而且对康熙下班之后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他也要努力想办法给他弄清楚。他对康熙八小时之外读了什么书尤其感兴趣，为此每天从家里边出门的时候，高士奇都要装满一口袋金豆子，一到单位上就找到康熙贴身小太监，详细询问康熙的生活起居还有他的工作信息。太监每提供一条有价值的信息，这高士奇呢就送上金豆一颗，多讲多送，随讲随送。往往啊一口的金豆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就一颗不剩了。由于高士奇对康熙的喜怒好恶是无不了解，对康熙的一言一行无不知晓，包括对康熙所读之书事先都做了认真的预习，所以不管康熙问他什么，哪怕是一些比较冷僻书的内容，高士奇都能够对答如流，深合朕意。康熙于是既佩服高秘书的学问博大精深，也感到他们之间能够谈得来的话题实在是太多了。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述的是欺骗康熙皇帝的收藏大家高士奇的传奇故事。高士奇用金钱收买康熙身边的太监，套取康熙生活起居和工作信息，而他获取这些信息之后呢，除了为自己所用，更多的是拿来炫耀自己信息灵通和门路独真，有时候啊还公开转手倒卖，这就更不是谨慎的人所能做出的事儿了。关于这一点，许多笔记野史都有详细记载和描述，比如《研报杂记》卷二当中就记录了一件事儿，大概意思就是高士奇每天下班的时候，朝廷各个部门的大臣们都挤在他们家门口的马路上等候他回来，大学士明珠啊，有时候也在其中。好不容易看到高士奇的身影出现，他却装着没有看到大家，目空一切进了家门。有些人跟高士奇搭不上话呀，只好派仆人进高府打探消息，连高士奇什么时候洗脸、什么时候吃晚饭全都给报出来。对于旧日恩人和当朝宰相明珠，高士奇嘛，哎，还算是给面子，因为再过一会儿就传话让明珠进去，两个人交谈许久， 明珠才出来。对于其余的这些当官的部长啊、副部长们啊，高士奇可没有这么多时间接见，往往只能选择其中的一到两个人进去见见，就让家奴出来通知说，时间已晚，不再会客，改天再说吧。这些人只好是骑马乘轿而散。第二天这种情况又重复出现，几乎是天天如此。朝中大臣不厌其烦地舔着脸拜见高士奇啊，当然不单纯是套近乎，也不是一般的拉关系，而是向高士奇探听只有他才知道的内幕信息，或者通过高士奇之手向皇上传递点什么东西。在专制时代啊，祸福之间往往决定于消息的灵通与否，在这方面高士奇确实是独善胜长，所以他常常用门路独真的话做招摇。这话不假，走别人的门路能不能达到御前大成疑问，只有高士奇随时可以找到向皇帝进言的机会。当然啊，他是用旁敲侧击迂回婉转的方式，使康熙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听了他的话，受了他的影响。就这样，高士奇的住所就成了政府第二情报站或者政府第二办公室，来人自然不会空着手，荷包里总要带这么几张银票，仅仅这一点就成了高士奇滚滚不尽的财源。这高士奇如此招摇，自然会遭人嫉妒，更会激怒正直之士。有人就向康熙反映说，高士奇这穷光蛋自己挑着铺盖卷来京城找事儿做，如今只要问问他有多少家产，就知道他受了多少贿赂。康熙果然呢就问了高士奇一次，您猜高士奇怎么回答？他满不在乎，想也不想就实打实承认。当然这段古文翻译成白话意思就是啊，您说的对，好多大臣馈赠给我呀，还是皇上您的皇威，还是您如此的英明，您的决断您说我能参与得了吗？并且我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您皇恩浩荡赐予的，我永远都是感激涕零啊。所以当时社会上流行九天共赴归东海，万国金珠归旦人，那就说归了高士奇了。这里边东海是另一位大臣，旦人说的是高士奇。但康熙听了高士奇花言巧语之后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就只是笑了笑，也不再追究了。后来康熙可能又听到一些不利于高士奇的言论，于是一方面提醒高士奇多防备，另一方面故意的向身边人放话说，你们这些当臣子的哪一个不是从秀才起步，哪一个不是穷光蛋发迹起来的，现在你们都身居高位了啊，哪一个不是锦衣玉食高头大马，你们这些都怎么来的？难道每一个人都要我仔细追查一下吗？嘿，康熙这一套法不责众的歪理论显然是在放烟幕弹，以便混淆视听，达到遮盖高士奇违法犯罪事实的目的。所以啊，他不追究高士奇的不法行为是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奇怪的。俗话说夜路走得多了难免遇见鬼，对高士奇而言也是如此。就在高士奇的权势发展到最为显赫之时，康熙28年冬天，左都御史郭秀终于向他亮出了正义之剑，上书将他弹劾回家。郭秀啊，原本就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官和直臣，他弹劾明珠下台之后更是直升震天下，并且获得了铁面御史的美誉。郭秀因此受到康熙的格外器重，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连续4次提升他的职务，可见他当时的风头多强劲。当然要搬到高士奇这种极其特殊的人物，仅有勇气和能量那是远远不够，还得有事实。郭秀手上恰恰掌握了高士奇和原任左都御史王洪绪等人结成死党，内外呼应，招摇撞骗，大肆收受贿赂的大量犯罪事实， 他于是精心准备了一篇弹劾文书，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高士奇的杀头之罪。这篇雄文啊，被许多文献资料所引用，《清史稿》和《清史列传》的高士奇本传虽然都只有1000来字，却用一半左右的篇幅来抄录这篇奏书，可见它的影响之大呀。这四条罪状总的来说就是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等等。郭秀所写的不仅条条都有真凭实据，而且他揭发的主要问题，如高士奇的欺君灭法、背公行私、献赋大臣、揽事招权，都是古代皇帝对大臣最为猜忌的。这康熙又岂能两样呢？郭秀抓住这几个要害问题进行检举揭发，可以说是完全摸准了皇帝的普遍心理，打中了高士奇的要害，确实是一道有威力、十分具有杀伤力的弹劾文书。这道书文一上啊，既容不得高士奇一伙半点狡辩，也堵死了康熙继续保他的所有门路。无奈之下，康熙只能令高士奇休治回籍了。可是啊，尽管高士奇遭弹劾是卸甲归田，康熙帝呢仍然是恩礼有加，充满了真挚的关爱呵护。有一次赐南方所无蜜饯人参一瓶，上好人参一斤，土木参二斤，后又赐御膳、御诗、御匾。第四次南巡到高士奇家中，第五次南巡还让高士奇随驾江南。康熙皇帝对待高士奇的恩宠实所罕见。按说呀，高士奇不仅要谢主隆恩，就是肝脑涂地也应该是在所不辞才对，可高士奇竟然将假画进献给皇帝，这又是其中之奇了。高士奇曾经啊进给康熙大量的书画，但后世从康熙皇帝的收藏当中发现了不少赝品，这些赝品是怎么进入皇宫的呢？近年高氏后裔在北京发现的高士奇手书的账本揭开了这个谜。这本名为《江村书画墓》的书中，书画被分别注明了晋、字题上等、字题中等、字仪、董其昌真迹等共8类，又自注真、晏、永存至宝、上上神品、晋、宋可以割爱等等。原来高士奇呀，进城给皇上的书画几乎全是假的，而自藏的书画呢，却没有发现一件赝品。高士奇死了之后，虽然他的全部藏品都进入了皇宫内府，但因为秘密账本一事，却在几百年后招来了更多的非议。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细细雪狼嚎，北风树里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笔 的话语直到言语，只为你落到我心底。